区毫无者自豪，荣威 RX8 16.88 至25.18万元。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，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各位好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，下雨天小心驾驶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201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，汽车新鲜资讯；第二站，汽车音乐排行榜；第三站，汽车音乐定制。还有更多，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。汽车音乐，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，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。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。 汽车音乐会2018年，让我们继续出发，继续相伴相依在路上。雨天愿注意行车安全。今天早晨的时候又是大雨滂沱，拍了几段视频，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看一下。汽车功能更能做出一系列的表情包，比如当你下达指令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做出倾听的表情，主人您说什么。当你语音表达不规范的时候呢，它就会低头沉默，主人刚才您说什么。我说请你打开我昨天的那本札记，主人您是说札记吗？我还没有买到。我说的是札记。卢广仲为李宇春写的小聪明舞曲，卢广仲本来是把自己的无厘头风格放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没想到春春的演绎收敛很多哈。